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晚，好莱坞动作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在太庙举办中国首映礼，导演克里斯托弗·麦考利、主演汤姆·克鲁斯、亨利·卡维尔、西蒙·佩吉悉数亮相。今年56岁的汤姆·克鲁斯在新片当中依旧延续了拼命三郎的精神，片中飞驰摩托车、徒手扒飞机、高空飞跃楼顶、高跳低开跳伞，一个都不落下。昨天的首映现场，几位主创分享了影片的拍摄故事，影片将于明天在全国公映。昨晚，林宥嘉在工人体育馆举办《挽回你的心》mini live 演唱会，现场林宥嘉一连演唱了《又》《自然醒》《说谎》等过往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还演唱了近期为关爱听障儿童推出的公益主题曲《火焰小溪》。国家画卷昨天宣布，原创话剧《船歌》将参加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9月21号到25号在国家画卷剧场首演。这部聚焦改革开放40年咏唱建设者奋斗精神的作品，由刘申编剧、江涛导演，描写了沿海经济特区一个小渔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昨天，中国爱乐乐团公布2018-19音乐季演出排期。在这个乐季当中，中国爱乐乐团将上演24场音乐会，包括20场交响音乐会、3场室内乐音乐会和一场交响乐配乐电影音乐会。长城题材原创话剧《春风正度》昨晚在民族文化宫大卷首演。这部剧以30年镰刀开山护长城的延庆老汉梅景田父子、青龙桥火车站站长杨存信以及2017年度北京榜样环保奶奶贺玉凤等延庆区榜样人物为原型创作，由北京人艺导演顾威指导。首轮演出将持续到明天，9月将陆续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延庆区等地进行巡演。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在混双半决赛当中，两队年轻的中国队组合林高远、王曼玉、王楚钦、孙颖莎分别以4-0和4-1轻松战胜对手，顺利会师决赛，并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一枚金牌。雅加达亚运会田径比赛昨天共决出9个项目的冠军，中国、日本和印度队各有2枚金牌入账。中国队在男女20公里竞走项目上展现实力，王凯华和杨佳玉携手为中国队包揽金牌，韦永丽在女子200米比赛当中摘铜。昨晚，雅加达亚运会女排1/4决赛结束，中国女排3-0横扫菲律宾队进入4强，三局比分分别是25-15、25-9和25-7。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将会对阵日本队，另外一场半决赛，韩国队将会对阵泰国队。昨天在雅加达亚运会表演项目电子竞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一雪前耻，以3-1战胜韩国队，成功拿下了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英雄联盟表演赛的冠军。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富士路进京方向双玉桥到晋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乐享生活来到周四的固定单元，周四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要来到餐厨板块了。上周四我们就说了，我们要把这个关于抓住夏天的小尾巴说冰淇淋的话题要延续两周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跟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春 Arty 一起来聊一聊冰淇淋的话题。欢迎 Arty。 大家好，我又来了。 两个又读双啊，等于三个四个呢，大家就去查一下分别读什么，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哎，这一周又通过书籍的方法为我们总结了哪些冰淇淋的做法吗？还是会跟我们继续讲历史？ 就我们都会有涉及到，就是这次我们还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还会再告诉大家如何在家里简单的去制作好吃的冰淇淋。 好，哎，终于啊，终于我们 放大招了。 对，上周我就说了，我说总是放这些图，哎，馋大家。然后呢，说的好听，居家生活空间餐厨板块，说的全是我们在外面得买到啊才能吃的成品。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在家做。刚才我还问二弟，我说我们做这个意式更简单还是美式更简单？其实从原材料上来说， 原材料上来说应该是说意式会稍微比较好找到这些东西。 嗯， 但是美式的也不难，也不难，都不难的，只不过就是说稍微的比你平时做的东西稍微繁琐一点，但是自己家做吃的东西嘛，你宁愿繁琐一点了。 好，今天想要知道说不管是美式还是意式，你喜欢的冰淇淋怎么样可以在家里面来制作。同时呢，当然也可以继续看我们冰淇淋的美图。哎呀，在飘着小雨的北京，今天呢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夏天的尾巴。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图，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好了，欢迎Wendy。 哎呀，终于啊，一文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微博，终于可以顺利，是研究了一宿吗？在澳大利亚研究了一宿，顺利的留言了。欢迎我们海外的听众，也谢谢一文喜欢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是几点？ 每天还可以准时听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澳大利亚哪儿，像 Perth 什么的和我们一个时区。 哦哦，他们只不过是在那一边半球。 我老觉得 一说到南半球，或者是说到，哎，这就是飞行距离超过8个小时的，就应该哎比我们会晚或者早几个小时。原来，那你在哪个城市？你现在的城市是跟我们在同一个时区吗？也是早上10:06开始听我们的节目。 差不太多，澳大利亚时区。 好，他想知道，哎，我们之前的餐厨板块教过新加坡的一个啊，想要知道怎么在家做菜，没问题，我下了节目以后请那一天的那个嘉宾来回复你。今天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想不想要做冰淇淋美式或者是意式，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儿。但是今天这冰淇淋不太适合南半球的朋友吧，他们是抓住冬天的尾巴才吃一口冰淇淋。 不过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说了，冰淇淋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冬天像东北人冬天吃冰棍吃的可香了一样。 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对对，因为 当然和夏天降温的这个需求不太一样。 冰的那个东西入口的时候，因为它大概是在-15度、18度的样子嘛，它入口的时候那种口感，嘴巴融化的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幸福的，就无论冬天夏天。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说一下，就是上一周的节目可能有一些听众也没有听到，关于意式和美式，其实最普遍的一个判断的方法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下，意式冰淇淋和美式冰淇淋。 对，意式冰淇淋的话，一般我在全球范围来说，意式冰淇淋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指一些热量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冰淇淋，是意大利的本土的做法。我们平时吃到的最多的冰淇淋，像盒子装的哈根某斯，他们哈根某某他们的那个这些冰淇淋啊，包括我们平时吃到巴西，它其实都是美式冰淇淋。这种呢，它主要的质地是有相当多的奶油以及乳制品，来制作，所以它能量会稍微的高一些。 口感上面的区别呢？ 口感上面的区别的话，就是说，意式冰淇淋吃起来的口感没有像美式冰淇淋那么的柔软蓬松，因为在美式冰淇淋里面充入了大量的空气，因为大家还要知道，就是油脂类的东西，就奶油的那个油脂嘛，它如果含量比较多，做吃的东西里面，就是油脂含量东西越多的东西，它吃起来的话，口感顺滑程度会越顺滑越柔软。而且就是意式冰淇淋很多里边也许它不用奶，它使用大量的水果或者就是果汁这样的东西来制作。 那从健康角度来说，你会建议我们 当然就选 吃意式。 对对对，就是选意式。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面绝大多数时候吃到的还是美式的冰淇淋。 对，就是我也不排斥，就是吃的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适量的度嘛，对吧？ 它这个空气更多，口感上面会更蓬松，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点。 对，其实我这么给大家解释啊，冰淇淋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液体的这个冰淇淋里面是有一定液体的，有一定液体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冰晶，就是它冻成了冰晶状体的东西，还有就里面大量的空气，主要就是这三种东西混合以后，它就是冰淇淋。 好，这个RT要离话筒近一点啊，你今天的声音微微有一点点小，我已经推到最大了，还是有点小。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冰淇淋的图片，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刚才啊，我也趁着RT在说的时候搜了一下，堪培拉应该是比我们会快2个小时，那现在该吃午饭了，也可以做一点冰淇淋。总之我就是就是想各种把我们今天的冰淇淋给大家推销出去啊，也要感谢海外的听众给我们的支持。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看图或者是跟我和宇琛一起来聊一聊在家制作意式或者是美式冰淇淋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把你们喜欢的口味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说原料的时候可以重点的说一下，如果你想在家做出这样一个口感和口味的冰淇淋，可以再辅以一些什么样的配料啊？欢迎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们留言。 好吧，那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说吧，稍微简单一点。 OK， 我们就先说我们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意式冰淇淋。 嗯， 意式冰淇淋我会告诉大家一个万能的公式，大家准备好自己的小本子和笔。 如果万一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关系，好不好？就是 可以听回放。 对，可以听回放的时候准备小本儿。现在在开车千万别拿小本儿啊，千万别掏掏东西。嗯， 对，就是我们就是你喜欢什么水果都可以啊，比如说有的人就芒果啊、草莓啊。嗯，比如应季嘛，现在芒果还比较多，现在就芒果，然后草莓、蓝莓、香蕉，还有啊，就是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说大家有些不太起眼的口味，但其实口感非常好。我向大家隆重推荐一个开心果，开心果味的冰淇淋是非常好吃的。开心果味的什么东西都好吃，马卡龙也是开心果味卖最贵，但卖最好吃，因为开心果酱会很贵，但开心果自己在家里做就是。买开心果嘛，最好买进口的。 嗯， 它就是真的开心果，长得就绿色的那种，然后把它打成酱， 嗯， 或者说你喜欢的坚果类的东西，比如杏仁也可以做酱，榛果， 打成酱。 对，这种食物料理机，你想着它是干干的，对不对？ 嗯， 其实它里面富含油脂，所以说你把它用食物料理机彻底把它粉碎以后，它会变成像酱料一样，把它来使用。 嗯， 好，然后我来接着先说，比如说任意的水果，我们先准备好300克。我说的这个东西是去了核的，就是你， 嗯， 比如说你一榴莲300克，你掏出来就没啥，对吧？就只要果肉， 啊， 果肉300克。 嗯， 然后呢，还要准备一些奶粉。 嗯， 奶粉是50克，然后再准备牛奶150克。然后呢，我们这里糖用的不是很多啊，你如果。喜欢糖的就用糖，喜欢蜂蜜的话可以用蜂蜜。如果你希望它的卡路里非常非常低， 嗯， 木糖醇， 嗯， 对， 嗯。 就可以使用木糖醇。 好，糖、蜂蜜、木糖醇，完全是依据大家这个 喜欢 身体的需要。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先把除了水果以外，那是不是就只有三种东西？奶粉、牛奶、蜂蜜或者就是糖，把这三样东西先加在一起，然后放在小奶锅里加热， 嗯， 然后搅拌，然后把奶粉彻底的溶解进去。溶解进去之后，然后我们把我们刚才之前说的那些水果，水果要先把它用食物料理机打成果泥，就打彻底打碎嘛， 嗯， 彻底打碎以后把它加进去。加进去以后， 就这个时候我们锅里还熬着呢。 对，就是熬完了嘛， 嗯， 就是已经溶解了就可以， 让它冷却， 不需要冷却， 哦， 直接倒进来。 好， 对，你冷却一下也行， 嗯， 然后。不，因为冷却一下的话对水果的酸味的破坏会更少一些。 哦， 对，因为而且就是主要是水果的量比较大，倒进来的那下其实也差不多就冷了。水果有300克呢。 但是你前期倒进去的水果不就变酸了。 说的也对哦。 对啊，它不是在释放酸味儿，这300克有100克在释放酸味儿，还是会酸，它就稍稍冷却一下。 它是破坏它的酸味儿，不就不酸了， 嗯， 本来该有的酸没了，是这意思。 哦， 然后 不会过甜吗？ 对，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有点果酸味儿。 嗯， 然后那就按照就先把它放凉一点，然后把这个我们。称之为一般会称为果蓉啊，其实就是果酱， 嗯， 把打成的果酱放进去以后， 嗯， 然后把它搅拌，彻底的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然后放到冷冻室里边，就是冰箱里冷冻，放20分钟，啊，放20分钟，记得一定放冷冻，别放冷藏， 嗯， 冷藏的话，你这个冰淇淋制作过程就会非常的漫长， 嗯， 慢，然后呢，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然后20分钟之后再拿出来，再搅拌。再搅拌， 就放冷冻20分钟出来的那个状态，是我们还可以搅拌的状态。 对，仍然还是可以搅拌的状态。 啊， 就虽然会开始出现感觉有凝固的感觉，比较硬了， 嗯， 但是仍然坚持搅拌，最好使用电动搅那个打蛋器来搅拌。 嗯， 就是不要用那个，很容易，因为搅到后面几次，你可能你们家那个就毁了，就手动的那个就蛋抽就毁了。 嗯， 然后呢，搅拌完了以后再放冰箱里再冻20分钟，然后重复。多次重复这个过程，至少重复到3次到4次以上。 嗯， 就每个20分钟拿出来搅拌，搅拌完了以后，最后 我们要这个每20分钟拿出来搅拌，是要把它再搅拌成什么样的状态，我再给它冻回去。 它不是，比如说啊， 嗯， 我们第一次拿出来搅拌的时候，它不是有些已经凝固了吗？有些还是比较液态的状态。 嗯， 我们把它混合，把它状态混合成一个状态。 嗯， 就整个过程其实就相当于它在一边模拟的就是冰淇淋的机的那个动作，就是它一边在搅拌，一边在凝固。 哦， 最后把它变成我之前说的水 冰晶和空气的混合物。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哦，每冻20分钟拿出来搅拌啊，把它搅匀了，相当于。 对对。 就有的地方冻上了，有的地方没冻上的时候，而再匀，搅完了以后再放回去20分钟，这样如此往复3到4次，才算说比较 好吃的状态， 哦、 就是它是一个口感比较顺滑的、 嗯。 要不然你想想，这个冻出来吃啊，当然如果你不搅啊，那你还记得冰棍儿，吃起来就是冰棍儿了。 意式冰棍儿，别冰淇淋了， 对对对， 嗯。 所以说这个还是弄一下，而且这个能做的，你能做的这个口味非常多，大家开动自己的脑洞， 嗯， 你喜欢的口味都可以，嗯，加两勺老干妈呀进去，其实据说也不错。我听过说拿香草冰淇淋蘸老干妈，据说很好吃，没试过。 你不要这样，我们海外的听众找老干妈也不容易。 有卖的，有卖，亚马逊有卖。 呀。好吧，这个也可以尝试啊，好不好？ 对对对， 就是远在澳大利亚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蘸上了老干妈呢，可能就觉得冬天没有那么难熬，这又有一种家乡的味道，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难熬。嗯，行，刚才说到这个果酱啊，我突然想到，因为你推荐了这个开心果的口味的冰淇淋嘛，还有马卡龙， 对对对， 所以这个300克的概念是我开心果就要300克。 不不不，刚才一直在说是水果嘛。开心果那个就不叫果酱了、哦、对吧，开心果的话你的酱那个比例你就会要下降非常多了。 那还需要果酱去辅以它吗？还是说我在那三个奶粉、 如果是开心果的话， 牛奶糖里面直接加开心果的酱就好了？ 加开心果的酱就好了、哦、但是不需要加这么多。 那需要有多少克大概？ 像刚才我刚刚说的这个比例的话，你开心果酱能加个30克就够了，足够了、 哦、 开心果酱味道挺浓的，而且开心果酱可贵了， 可以没试过，在家打开心果 啊？对，如果因为自己打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就打不了很多嘛。 嗯， 而且开心果本身比较贵。我告诉大家，如果买现成的开心果酱就好的， 嗯， 一瓶大概就是454克，就是一磅， 嗯， 就差不多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0到600块。而且这个是某宝的价格，如果不在某宝 更贵。好了好了，做不起，做不起，还是水果吧，更健康。 自己做啊，自己拿。 好了，要提示大家，我们要进广告了。半点报时之后啊，10点半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继续教你们做意式和美式的冰淇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互动，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汾之为大》。一条河，无论是大是小。只要想象那从最初的一滴水，一点点汇合，一点点奔流，由涓涓模样最终聚集为雷霆波涛和汪洋泽国，由不得人不感慨。眼前这条名叫汾水的大河，从一座山中涌出，再凿了一道龙口宫崎喷泻，又感其雷鸣震天，而在旁边建起雷鸣寺，看上去与天下大河普遍缘起于小溪小泊，缘起于云中雨落，山边冰雪有所不同，本质上仍旧是一点一滴的汇聚而成，只不过将日月昭昭之下的细微动作变成黄土深处山石底层神不知鬼不觉的暗中积蓄，在选择时空的某个破绽突然跳降出来，给世界一个措手不及。汾水身为禁地之根，天然成了三晋大地的表率，就像汾水缘起，凸显出三晋大地上最著名的真相，其意义名叫酝酿，还可以叫做酿制或者酿造。一个汾字用处并不多，且几乎只用于表示那特定的地方、特定的物事。当然，这也是相对历史长河中那份真实而言。那将汾字做了城池名字的汾州，历来被称作泗阳城，与中国古代城池以正北正南不同。古城的建造与子午线成约33度的夹角，采光非常好。全城几乎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时古城东门叫景和门，城楼上有匾额汾水环流，西门叫静宁门，城楼上的匾额盘峰耸翠，

号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青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青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青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别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们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才呢，上半段我们跟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 Arty 一起来聊了一下意式冰淇淋，我们要怎么在家里面来做。为什么会先说意式呢？确实听起来它的原料真的比较简单， 对，而且它 很健康， 健康就是糖含量也低嘛，就是奶、哎、就是油脂类的东西都低。 想要给家里面的宝宝呀来做一下，或者是说其实哎，很多爱美爱健康的人都会很在意，觉得吃冰淇淋很有罪恶感的原因也在这里。 对， 我们教大家做意式啊，少点罪恶感。 对，哎，对了，我刚才就是忘了提醒大家，就是之前说的牛奶，我现在说到的所有的牛奶奶粉这类的东西记得都是全脂的，一定要用全脂的。因为其实如果只是用牛奶的话，那里边那么一点点奶脂已经没有什么了，就是大家不用太在意那点能量了。你把它去了，味道就会差很多。 有人说冰淇淋，哎呀，这个好漂亮，在夸谁呢？说嘉宾呢，嘉宾的图片啊，你可以点我转发的这条微博里面，有他的头像啊，嘉宾长什么样你就看见了。好，还有人说，我就是百度了一下，哎，这个冰淇淋是源于中国。意大利创造，盛誉法国，工业美国制造。哎，这个关于说源于中国，其实上一期节目我们讲过源于中国的事情，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要再说一遍。 其实啊，我不是打击各位民族自尊心哈，就是 我们那个不叫冰淇淋是吗？ 对，就是不是 就是这种冰制品的奶制品的东西、嗯、其实真的不是中国一家有， 嗯， 就是很多国家也有，罗马时代就有，然后在波斯的时候也有，也许就也许现在的伊朗人就觉得冰淇淋还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嗯，哎，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呢是说，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是在 唐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出土的文物里边、嗯、地画里边就能看到唐朝有，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酥，就是那个甜点那个酥的那个酥山， 嗯， 就是它的壁画里边就有，那个下面是有冰的这种，这个就是所谓用冰和牛奶做的东西，然后上面浇上了果酱或者这种东西， 嗯， 然后大家都觉得那个就应该是当时版本的冰淇淋。 冰淇淋， 对，就古代人很就是，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他们都发觉了好吃啊，这是关于吃这些东西都是大家 共通的， 对，大家都很愿意去做的一事儿。 嗯，好吃啊，而且解暑啊，是不是？ 对对对， 哎，这个散热效果很好呀。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就是上周四的节目，大家可以回听一下，也说到了，就是哎，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宫廷戏里边也会涉及到，哎，给大家讲一讲说，哎呀，到了夏天的时候，对，都吃什么来消暑呀？哎，这没有冰箱，这些冰都是哪儿来的呀？我们上期节目都很详细的给大家解释过啊， 古人怎么储存冰或制冰， 很多种方法啊，对，确实人家没有冰箱，人家过挺好啊，这个确实现在呢，意式的冰淇淋，我觉得通过意大利人的一个很健康、很美味的改造和创造之后，意式冰淇淋啊，真的自己在家做也没有那么复杂啊。但是有人说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原料做好了之后，意式冰淇淋要先放到冰箱冷冻20分钟，拿出来又用这个打蛋器要又搅拌，再放进去20分钟，再搅拌啊，来回3-4次，说太复杂了，这个时间太长了吧？喜欢要不然还是买点吃，是这样。这个我们而得说一个简单一点的方法， 买冰淇淋机。上淘宝买， 对， 但前面的步骤还是要你自己做，就只是说最后你先冷冻20分钟之后，然后之后的多次的冷冻再搅拌，这个过程就不需要你去做了，交给冰淇淋机做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做好的放冰箱里冷冻就可以了。冰淇淋机现在也很便宜，就大不是大家想那种很大的，大家见过酸奶机吧，就是像酸奶机那么大一个大小，就可以了。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反复要拿出来冻20分钟，就要拿出来搅，大家会觉得很累，一个小小的冰淇淋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第一次先冻20分钟，拿出来之后，这样一个半成品就放到冰淇淋机里面，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是吗？它自己在那儿运作。 对对，它运作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差不多就可以了，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 完整的冻起来。 对，就完整的冻起来，就等吃就行了。 但是我在想啊，你看我们有时候去商店里面买的一些冰淇淋，它的保质期真的还挺长的。 这是食品工业进化的一个结果，大家也是不要听到说有防腐剂，心里就特别的，就是所谓抛开剂量谈毒性就耍流氓嘛，就是它适当的加一点点的防腐剂，如果你介意呢，就自己家里做；如果你不介意呢，就可以适当的在就是它合乎生产规范的，就基本上是可以吃的。 嗯，我们自己在家做，因为你看果酱也是新鲜的。 对， 哎呀，然后很贵的那个开心果酱也是新鲜的。 主要是你自己家里做，你水果都可以买最好的，它未必会给你用最好的。 哎，这些最好的我们大概冻起来可以吃 一个月，就你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个月。其实冰淇淋呢，它还是无论就是它外边生产的来说，它也不用，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不用放很多添加剂，因为因为它本身冷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鲜方式，它可以储藏非常久的时间，对，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啊。说 对你吃不完不会， 哎，怎么办？ 慢慢 就是天天做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小朋友想吃了，哎呀，我给他做了，然后明天又嚷嚷要吃，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你要吃不完，你给朋友圈里嚷嚷一句，你说我自己做的，你看分分钟就没。 闪送是吗？现在就给你们各种各位同学闪送过去。好，想要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哎，你喜欢哪种？这个冰淇淋的口味，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做，不管是刚才提到的意式，还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美式冰淇淋，啊，它的原料不太一样，而且这个健康的程度，因为美式更甜一些，它糖分更重。 对，就是美式的冰淇淋，我们基本上说还是它属于一种叫做蛋奶冰淇淋。 嗯， 就是它里边有两个很主要的成分，有蛋 和牛奶。这个蛋呢有可能是就鸡蛋啊，大家别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觉得好像我吃冰淇淋的时候好像没吃到过蛋味的呀。对，但是它鸡蛋呢，它在这个里边呢，它是起到说是作为构成它定型的作用，而不是起到它增加那个鸡蛋味儿的作用。 嗯， 所以说，而且有的时候它里边有的是用全蛋，但我见过的更多的是只用蛋黄。 嗯， 蛋黄其实是一种油脂啊，蛋黄里边它是富含大量的这个油脂。 嗯， 所以说，有的爱美的女朋友女生，她们就会只吃蛋白不吃蛋黄。那蛋黄它做冰淇淋的时候就会做一种添加的东西进去，然后美式冰淇淋的话它主要就是蛋奶，然后加上量比较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糖来制作。 哎，所以我们在上半段先说了意式，确实意式呢也更适合在居家里面来做，它没有那么甜，也更健康。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说说你喜欢的冰淇淋的口味，或者是在做法上面想要进一步的咨询而已，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啊，这一条继续上周的冰淇淋话题，就是今天的直播帖，评论区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朋友说听节目的时候现在坐在一个凉气嗖嗖的大厅里边，因为在办事儿啊，披肩在身上还是冷，所以这个冰淇淋的话题是不是要找个暖和的地方回听一下。可以，我觉得你现在因为今天其实就已经有点凉意了，因为在下雨嘛，所以你现在站在外面估计都不算暖和的地方，好，赶紧多裹一点好不好，以后去到这种不太确定的室内去办事情的时候，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个长外套，甚至厚一点。 都给的足啊！ 对对，特别夸张，而且商场里边也是，所以我车里边是常备一件非常厚实的外套。有很多朋友见到我走进商场以后都说：“你是来干嘛？试冬装的吗？”我说：“差不多是这样吧，因为现在太凉了，有点像这个，就是这香港那边也是啊，所有的办公楼呀。” 就可足了， 对，就是穿西装你是绝对不会滴汗的那种感觉。 对，你要去美国就更夸张 啊，因为他们的这个体质， 他们晚上人没人了，他都开着，开得非常24小时不间断的开， 一点都不环保。嗯，好了，我们说回到这个冰淇淋，嗯，说。不行了不行了啊，这个蔚蓝海洋同学说已经味蕾大开了，下雨天我要吃冰淇淋，可以呀。谁说下雨天跟冰淇淋不搭呢？虽然说今天天气渐凉，我是建议大家要控制量啊，因为它毕竟还是有点寒凉的这样一个食物啦， 对对对， 注意量就可以了，好不好？ 对对对， 心情最重要。嗯，介绍一下图三的自制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图三。哦，是这个有点像巧克力脆皮冰棍儿， 它也是冰淇淋嘛，只是说它承载的它是先用一个模具 啊， 先用一个模具做出，嗯，就是它有网上可以买得到， 它就不是脆皮啊， 是脆皮，他先做出了这个形状的雪糕以后，再把那个巧克力融化巧克力拿去蘸一下，拿出来，因为冰淇淋很冰嘛，拿出来蘸一下的时候，它就巧克力就变硬，就附着在上面了。这个 就蘸一下就行了， 一下就行。它是我见过的就现场做的方法，它是很有一大锅巧克力。如果你自己家里比较小，网上有卖那种就专门蘸这个东西用的，它和那模具匹配，它只比那个模具大那么一丢丢，你用不了很多巧克力， 哦， 你放进去压的那一下，哎，它刚好就差不多你弄的那点巧克力完全包裹住。 哦，明白，有点像那个寿司模具， 哎，对， 对不 对？ 它刚刚就是那样子，让你可以把紫菜包在里面一压，然后就成型了。 对对对对， 这个巧克力的脆皮模具呢，它就会比你的冰棍儿的模具一套稍大一点儿。哎，我们弄，但这是巧克力酱，对不对？我们要去弄一些。 不，它不是巧克力酱，它是就是巧克力融化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巧克力融成酱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要用温水，大概40度的温水慢慢隔水来融化。 嗯， 不能用就是高火啊，就直接放火上直接融化巧克力，会你们会惊异的发觉巧克力吸出油。如果你用的是人天然巧克力啊，不是人造巧克力， 嗯， 就是 40度的温水慢慢的融化它就好了。 对， 来做成我口中的巧克力酱，然后就可以。 40度的温水，就你拿手伸进去摸，感觉只是微微的热一点，而不是说摸上去感觉烫手，烫手就不行了。 好，这就是图三啊，这个我们在很多时候， 没有融化之前呢，就完全凝结之前，你可以往上面撒上一些坚果呀，像可食用的玫瑰花瓣啊，或者是一些果仁，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冻干的草莓粒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我原来在梦龙吃到过一次，上面是撒辣椒粉，挺好吃的，很神奇。因为在美国和墨西哥那边， 说的我好想去他的某一家那个旗舰店， 对， 下节目就想去。对，就是说到梦龙，真的是，就是他这个脆皮冰淇淋，算是我们 我小时候吃的奢侈品， 对，童年很奢侈的一个奖励啊，有这个感觉。所以在家里面是不是也想奖励小朋友自己来做一下吧？那它里面包裹的冰淇淋的内容，就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意式的冰淇淋那个做法可以吗？ 可以， 只不过拿一个模具嘛， 载体而已，就是你做成什么形状，什么形状你自己都可以。 嗯， 但一定要记住，它是得冻硬了以后再来弄脆皮啊。 对啊，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刚才说的，不管是你没有冰淇淋机的情况，一次一次的放进去20分钟3到4次，完成了最后一次，你就把它倒到那个模具里面嘛，最后一次完整冻进去的时候，它就成那个冰棍了。 对对对， 好了，然后呢，成为冰棍以后，就是我们说的40度这个温水去把你的巧克力融化，然后再用那个稍大一点的模具把它扣上，也是完整的冻进去就好了。 对对对， 还是其实理论上扣上就 不，它是这样 的， 它那个模具嘛，它模具是立着的，你是把它往从上往下插进去， 然后再拿出来。 拿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已经附着在上面了？附着上面以后，它很快就会凝固住。 你看有那个就是巧克力喷泉。 啊，对，如果你家里一般不会有那个东西嘛。 对，我就想起那个， 就可以拿那个像进去裹一圈是可以的， 就裹一圈，然后它会给你冰水蘸一下，就是让它凝固在上面，不会滴来滴去，走的到处都是。好，不需要冰水，因为你里面不是水果，而本来就是冰棍了。 对对对，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样，图三做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告诉大家意式冰淇淋的一个基础的做法了。刚才二弟特别提醒我说，我们要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香草冰淇淋这事儿。必须要来说一说，你们吃的那叫香草冰淇淋吗？都不是。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继续跟我们互动。说说香草。 就是我为什么要说特别想跟大家说香草呢？是因为大家平时吃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冰淇淋啊，就是所有直接买的这种一盒一盒的冰淇淋，工业化的这种冰淇淋，你们吃到的香草都不是真的香草。 怎么办？周末我刚吃完。 它是用香精做的香草。就是说它是香草香精做的，我很推荐，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所以特别想给大家推荐。就是香草的话，如果你能吃到一些自己做的或者说是比较高档的这种手工冰淇淋的话，它用的香草是用真的香草。很多人中国人没见过香草长什么样， 长什么 香草长得像一根蔫了的黑色的豆荚，细细的，然后大概呢有15公分到20公分长，然后呢很细，黑色的，特别皱，你拿起来闻的时候就能闻到香草那味道，非常的香，它是一种香料。全球最大的一般都是马达加斯加香草，然后呢它的香草的主要来源于把这个香草，我们叫香草豆荚，把它剖开，里边会有那种非常非常小的那种籽，我们叫香草籽。香草籽就是这个香草味道的来源。香草籽长得像那个油菜那个打开以后里边不是油菜籽吗？有点像那个，但比那个还小。然后呢，我们把自己家里做的时候，像刚才我说的这做法冰淇淋，把香草籽抛出来，用刀刮下来以后，放在牛奶里煮的时候就一起煮，香草味就会非常的就释放出来。然后香草豆荚的那个杆儿也扔进去一起煮，煮完了把杆扔出来就行了，但籽仍然留在里边。所以说你如果吃到，我这么给大家辨别啊，如果你吃到香草冰淇淋里边，你看到里边有一些黑色的小点，那就是真的香草做的。 哦，不是香草香精。 对， 就 是那是真的香草的味道的来源，而不是说香草精做的。 我们自己在家如果想要做香草味的冰淇淋，就是你刚才说的， 对，去买这个， 用牛奶去熬它。 对对对，煮一下，然后味道会非常非常香。这个香草的这个豆荚，国内现在也有卖，就是一些进口超市或者说某宝都能买得到，大概现在涨了一点价，现在大概在30块钱一根。 听起来很像要制作香草牛奶。 对对 对不对？你不做冰淇淋，煮出来就是香草牛奶。 对，而且很健康，而且那个味道真的是没法比的， 难以形容的。 它没有办法用香草精，就是我觉得还是差很多。香草精再好，香草精都比没有办法像那个那么好。 嗯。其实工业化的产物当然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便捷，你说香草味的冰淇淋满大街都是，价格呢也不贵，大家哦，觉得哦这是香草的味道。但是刚才RT形容之后，大家是不是都很想去尝试一下？是30块钱 一根大概 一根的量， 一根大概就是20公分，你像你刚才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量，1/4根就可以了。你可以之后的留可以拿来做其他东西，或多做几次用。 哦， 而且用不完的把它封起来，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 嗯，它有一个保鲜的问题吗？就是说比方说多久之后我们就不可以用？ 它就跟平时的香料一样，你们家如果有真空机把它抽了更好，没有的话就把它密封起来，放在某个干燥地方就行了。 就跟辣椒啊八角啊那些你就都搁在厨房里边。 理论上说是这样， 就差不多吧，它不会因为它干巴了就不能用了。 它本身就很干巴，它就你拿到时候就是 不会因为更干巴了就不能用。 对对对对， 好，这个30块钱一根啊，差不多是这样一个香草的概念。每一次用，1/4、1/3。 重点的话，味道重点就1/3吧，平时正常1/4就可以。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意式冰淇淋的， 对， 牛奶奶粉的那个量，在煮你说的 牛 奶 奶 粉 的时候，对吧？不是要把奶粉融化在 蜂蜜。 对，不是在煮这个的时候就把它先加进去，它需要有热的温度把那个味道给激发出来。 嗯，哈哈，怎么办？就是想要咽口水，就听RT说完了香草冰淇淋，我觉得我以前吃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美式冰淇淋的做法。 美式冰淇淋我们可能会没有时间说了，你觉得你1分钟能说完吗？ 能。 哦，真的？你美式这么简单吗？来吧。 美式冰淇淋的话，大概准备就我先给大家又准备本啊， 嗯， 鸡蛋我们准备4个，然后准备淡奶油200克，然后准备一点炼乳，炼乳的话大概在150克，如果你想吃的淡一点，你就减到100克，自己蒸，按照口味增减吧，然后再加糖，糖的话是准备一个30克，一个10克，这两个分2次加进去，然后加一点柠檬汁，柠檬汁可要可不要，技术好的人不需要，打发鸡蛋把它蛋清和蛋黄分离，那30克的糖就是用来打发蛋白用的， 嗯， 打发蛋白打发到干性发泡，就是拉起来是个直角，这个做烘焙的人就知道。 嗯， 打蛋器打发好了以后，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待用，再把淡奶油也用来打发，打到就是大概70%的样子，就是说能出现纹路，并且不恢复到平静的状态，但是又不能完全立起来的状态，就是 OK。然后再把刚才的10克的蛋黄10克的糖加到我们分离好的蛋黄里边，也搅拌均匀，最后把这几样东西全部混合完了以后，就我刚才说的蛋白奶油蛋黄全部混合完之后，再加入少量的炼乳，放冰箱里冷冻就可以了，不需要你搅拌，这个过程就是冷冻的过程不需要你搅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里边打发蛋白的时候已经充足了大量空气。 哦，这样说来美式真的是含糖量非常的高，但是呢做法也真的是微简单。好了，今天我们只能匆忙的跟大家说完美式，听回放的时候大家认真的记一下配料还有制作的方法吧。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一直播，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